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十点钟。 睇、哎、完个经典广告啊！ 经典广告又睇经典球王江门，江门 喂好坚噶，庆哥啊咁样。啊，头先我讲话海洋公园个广告，我睇咗嗱，呢啲咪真系真真正正我哋嘅回忆咯，系嘛？ 事嚟嘅，大佬、啊，海洋公园 即系有班女喺度啊，屌你追下佢，然后佢成条滑梯落嚟，我哋下面有等佢。 哇！僆仔主要沟女嘅渠道，一系 disco， 一系就海洋公园，一系水上乐园噶啦嘛。 我嗰个年代系 disco 嘅 party 嚟嘅 ，disco 啊。 你嗰時係啊，但係即係我唔係我其實有分兩隻嘅，夜晚就去 party 嘅，即係日頭咧就係健康啲，就係去下海洋公園嘅， 係 啊，健康啲啊嘛，地更健康啲， 陽光啲啊嘛， 但係通常都係未即係未等瞓醒去嘅， 係啊，即係一日一個旅程嚟啦，咁即係啊，依家唔緊要啦，執塵咗佢啦，咪起個個 好純潔，你哋嗰陣時候嘅生活。 即係好老實講， 唔係去完 party 之後，第二朝去海洋公園啦。 滴滴嚟我啊，麻麻啊，真係屌滴滴嚟，我都未去過滴滴嚟。 滴滴嚟就 滴滴嚟去過，反而 唔係其實香港人討厭就係因為大陸人啫。即係滴滴嚟係冇錯嘅，海洋公園都係冇罪嘅。但係問題就係你去到嗰個環境裏面，你我都係咁講，我去到同去天安門廣場咁冇分別嘅，咁我去嚟做乜？ 因為嗰陣時喺迪迪尼，我都覺得你應該要屌咗個迪迪尼嗰嚿錢攞嚟 upgrade 個海洋公園咗啦，整啲勁啲嘅肌肉遊戲，係啊，引多啲人嚟，即係屌俾我搞一定有聲有色啦，俾阿劉榮偉搞。 你知咧講樣嘢咧，最諷刺咧就係咧，我喺英國讀書咧，有啲係大陸 friend 啦，咁樣咧都會攞下嚟啦嚇，講手啦，佢哋咧都唔去海洋公園，你知佢嘅原因同我講咩？太大陸了， 去啊， 系 咁屌你入到去， 唔系咯？我點解唔去翻上海嗰個？同我講嘅， 你入到去海洋公園同去咗世界之窗同埋呢個感受中環冇乜分別嘅，我嚟做咩？係咪先？ 唔係好慘啊！你講出嚟好似好撚歧視大陸人啊，但係冇撚計，大佬我哋就係、 是、話俾你知，連曾係大陸人啊， 即係我哋唯有我哋要包容個。大陸人的文化，我哋唯有包容到個公園唔撚要啦，唯有依家屌你老味， 即係你啲大陸人自己都有佢自己嗰層次啊！即最勁嗰批咧，可以即係去外國讀書啊，又可以去外國， 即係你可以知道你依家話你香港究竟為你營運一個我屬於香港人嘅公園都營運到。 唔係，其實咁嘅，你好好地咧去營運一個香港嘅公園咧，香港嘅海洋公園咧，就算大陸人嚟，佢都覺得佢呢度唔係大陸嘅話咧，佢先至喂，即係我嚟香港玩就係唔想變大陸樣嘛，我去咗嚟香港玩都係大陸樣，我咪翻去深圳。 香港嘅社會縮影嚟就喂你全部經濟全部嘢偏向曬大陸人，依賴曬大陸人單一運，喂單一嗰、那個收入 來源咯， 收入來源啊嘛。 所以你話而家因為呢一個疫情搞到即係由呢一個社會運動開始去到疫情，哇好多鋪頭食嗰啲全諗部都係靠大陸人揾。賺錢嗰啲咪撲街咯，喂唔係嘅，其他嗰啲本身係賺緊香港人錢嗰啲冇事㗎。 所以 你都咁講，我當你係真係同大陸人做生意，你本身你同個大陸人做生意個比重幾多？ 係啦，唔可以全部100%傾向。 屌你一籃子全部投資曬落去大陸人嗰度，然後你冇生意，而家嗌叫救命叫咩啫？係咪先？但係同埋一樣嘢喎，咁你點解唔喺趁住呢個時候你轉型呢？你唔係你等個天俾你 轉啦、啊，喂唔緊要啊！你一鳩出嚟就話喂以後喂你出啲計劃啊嘛！最撚慘依家你海洋公園嗰度俾人屌嘅屌乜嘢？仆街你嗰啲計劃個個可能性都有嘅，個個可能性都有嘅，屌咁即係冇計劃啦！屌你老味啱咪先？即係你淨係要錢，要完錢你冇個 proposal， 喂我唔緊要，喂最主要 proposal 你要香港人肯撐你嘅，喂你將個 proposal 出嚟，我哋香港人滿意嘅先啦，大佬。 而家咧就唔係佢話蝕錢個問題，係債主臨門嘅問題。 條友仔已經等到債主臨門咧，先逼你香港人要找同佢找數。 係啊， 係啊，即係呢啲咁嘅二世祖咧，其實就即係二世，我頭先我哋咪後都講啦，二世祖唔係冇用，好多二世祖都好叻嘅。 好多 人 出嚟啦，呢波費事講。 係啊，即係講名，好多二世祖好叻嘅。 講名啦，大把二世祖叻啦，你睇澳門嗰啲屌係咪先？ 但係你揀到即係專登揀啲最。屌佢係最愚笨嘅一個二世祖啦！ 我覺得而家嘅香港政府係嘅，即係你當我 off topic 啦。你原本你諗翻起，就算啱啱九七之後做我哋香港特區嗰啲官員咧，全部個個都有料。你慢慢褪，我淨係講一個財政司司長呢個位先啦 嚇。都係嗰啲人嚟嘅，屌！ 嗱，原本咧你揾個咧梁錦松。其實好鬼有料，梁錦松 係 啦，係一個好勁嘅人嚟嘅，喺呢個銀行界、banking 界，你跌下好啦，你去到曾俊華，我 OK， 我當佢一個喺 MIT 喺哈佛讀完嘅，你忽然一跌咁咁啊，陳茂波做 what the fuck？ 你明唔明啊？係咁樣跌，跟住咧嗰啲咩局長以前嗰啲，喂個個都即係都叫 過年高 係啦，好高過年。喂，你跌到劉江華喎，好啦，劉江華唔撚做，你做緊個仲衰過劉江華嘅咩徐英偉喎，得屌！你明唔明啊？你好難。你好難揾到廢過佢嘅人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求其執一個翻嚟都好過佢嘅。 香港唔係冇人才， 係啦。 但問題香港嘅人才，如果而家嚟講係必須要效忠共產黨，同埋要對共產黨，即係叫嗰個叫做成分要好咧，你先至可以屌做得到上得到位咁樣。 最撲街咧就係咧，就算效忠願意肯效忠共產黨嘅人，都唔會咁廢嘅，可以都有啲起碼冇咁廢。佢係要唔廢唔揀嘅，即係有一種咧係。哎呀，大佬啊，你睇下嗰啲喂，梁錦松嗰啲個個都係效忠共產黨噶啦，即係我唔好理你再出發嗰班啦嚇，屌！即係你話有冇而家即係譬如四五十歲嘅有能力之士又係奶共嘅，有實有 大把， 但係不過點解你唔揾嗰啲咧？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仲衰，你明唔明？即係有一種係覺得你根本上係，如果你話係香港人想攬炒，我覺得係林鄭想攬炒多啲咯，反而係。 屌，專登揀陣，專登廢嘅廢物出嚟咯。 係啦，唔廢唔搞，你真你當你劉江華選唔撚到嘅時候，你俾佢入去做副局長，跟住升做局長。 唔係，其實咁嘅，而家都好無奈。就算而家有啲可能即係同佢諗法嘅有才華嘅人，有 quality 亦都高嘅人，佢想去幫手做呢件事，佢都知道屌呢壇咁死水，我唔應該 做唔到啊！呢個獨裁。 即係一個，但係你話齋個 獨裁嘅 地方， 專政嘅政權，大佬 佢想去做即係大展拳腳都冇咁嘅機會。 即係你睇下好似盛志雲咁啫嘛。 大佬佢個利益集團，佢嘅利益集團大撚到屌你都去撚到北京、上海、天連住㗎啦！佢利益集團，你睇嗰啲高官屌喂，佢淨係新聞稿一日改三次已經知佢金撚。 係啦，你明唔明啊？大佬咁樣都改三次， 一路就講撚緊喂，究竟屌你老母喂？今晚就係話，今晚我第一次都提緊講，喂，其實因為我哋依家做節目係成日講緊成件事，香港發生緊呢件事，亦都唔係話單單都淨係講哦撲街啊，頭條新聞哦，俾人打啊，點，其實嗰啲係一路都係打緊呢啲，都係即係打緊香港人，明唔明我意思啊？喂，你政府兜心口打落去頭條新聞嗰度，就即係兜心口打緊香港人啫嘛。只不過你哋喂，依啲嘢加撚埋好撚多，發生咗好撚耐，你哋點樣去反抗先？但係依家睇到你哋香港人反抗乏力㗎嘛，大佬。 唔係，其實咁講啫嘛。香港人其實即係香港人咧，本身大家都係個屌一個，即係反送中呢場運動咧係進步咗㗎啦。 進步咗好多㗎啦。 即係如果以前嚟講咧，係好多根本就接受唔到嘅嘢咧。佢即係舊年都係做曬。 我最記得咧，七一咪爆立法會玻璃嘅，即係入咗去，跟住又點樣嘅，跟住咧我 Facebook 咧有啲黃絲嗰啲朋友咧，即係嗱依家講啲黃絲朋友咧開頭拍台拍燈屌嘅話，你我哋咧出嚟咧，即係有出嚟，但係就我唔主張嗰啲喺度屌喎，喂轉頭 delete 咗個 post 啊，十零鐘頭之後 delete 咗。 我三點幾鐘，七月一號三點幾鐘收到個電話， 晏晝定夜晚？ 晏晝啊，佢收到電話同我講。啊！我搞撚錯班人，而家立法會咁樣搞， 搞撚錯撞緊玻璃喎！ 呢啲鬼嚟啊！搞撚死我哋！ 係啦，係 啦， 捉鬼啊！我插翻記錄啊！我淨係喺 Facebook 講咧，你點解撞半日撞咁撚耐？ 唔撚開名咁講，我有個小朋友，佢行到埋去一個泛民做緊立法會議員嘅七一嘅時候啊，行去佢個檔口度，同佢講立法會需要人，你哋去幫拖。佢係一口拒絕嘅，咁當然拒絕嘅時候有段説話，冇撚講啦，講出嚟好難聽。 即係歷史爭啲重演㗎啦。 即係咁，你話即係嗰個小朋友，佢完全到今時今日， 佢係嗰日係親自聽到你哋泛民講一段咁嘅説話。 係啊，跟住你哋喂，所以喂， 喂佢而家佢而家見到你哋會再出嚟選立法會，佢唔出去投票或者佢唔支持你，係好撚正常㗎。呢啲係因果嚟嘅咋，其實。你話咁，你話香港人，香港人其實冇乜嘢㗎。而家香港地，大家冇乜嘢希望啊！你覺得抗爭仲有咩效力可以做到啲咩嘢？喂，大家冇希望嘅時候，所有大家所有嘅精神係擺曬落去個投票嗰度。你話啲人啊，香港人啊，香港人要含淚投票，其實一啲都唔撚含淚噶，佢笑住口投票噶，投撚完票，跟然後出嚟又有光環，你明白？哇！我又可以好似為 我支持咗件事啦， 係啊，我支持咗件事啊，屌你！哇！跟住如果出嚟個結果係非常之好嘅，好似區議會咁樣大勝嘅，哇！屌你，直開香筆、燒炮仗，跟然後打鑼打鼓。擺翻一百圍嚟慶祝一下，喂！如果到時候個結果唔好嘅，咪同你講民主最黑暗嗰一日咯。咁跟住又點啫？咪等下屆。 即係兩嘢，依家35%又係要搶功能組別，即係搶功能組別呢個問題啦。喂，屌你都長言累語，我哋要消滅功能組別嘅。咁大佬，屌你！你依家你覺得喂唔係有機會贏喎？有機會贏，我哋又支持翻功能組別。 最慘咧，仲要有一班人咧，而家出嚟咧，係喺度話緊我哋呢啲咧。啊！做乜唔去投訴？做乜唔去屌民建聯啊？做乜唔去屌政府啊？走去屌自己人啊？嗰啲係自己人。 唔係，即係而家咁講，我覺得係嗱，5月27日係國歌法二讀嚇，呢個咁嘅匪歌嘅二讀。如果係真係想阻止佢嘅，香港人有冇咁嘅能力咧？有唔係喎？喂， 你反高鐵嗰、那個 反 高鐵冇啦， 反送中，我哋都可以。要包圍，跟住咁樣都可以嘅。喂，其實點解而家唔得咧？係嘛？ 撕裂咗。 唔係撕裂咗啊！喂，真係屌！喂，你打你喂嗰一場嘅仗嚟嘅，如果你正式嚟計，你打咁鳩耐。 喂，從咪咁講啊，撐幾個月，仲有幾個月就選舉啦。撐幾個月，你而家喺呢個黑裡面，全部泛民總辭嚇，跟住又告唔俾佢過呢首國歌法，然後。大家嗰陣時個香港市民，我哋香港其他嘅一支手足，見到你哋都咁肯去總辭去做呢件事，俾國際去關注一個立法會所有反對派去一齊辭職嘅時候，喂，國際又見到，喂，大家就會肯出翻嚟噶啦。你問我到，如果有一日，如果佢5月27日前佢泛民總辭嘅話，我5月27日會喺邊度？我一定就喺會立法會門口， 即係真係做個真真正正嘅廣場運動出嚟咯。廣場運動，你大家知啦，即係咪先？廣場制憲係咪先？ 如果唔係嘅，你唔總辭，你而家你 call 我出去。呼籲點樣講？喂，我都唔諗會出去同你送頭啊！你 同我講話有新歌唱，好撚感動嘅。如果出去唱，我都唔諗會唱啦。屌你老母！ 新歌， 你最撚怕你屌又整首新歌，我都話喂，真係好撚老實。依家你係得支持打定係唔撚打嘅啫？打真係全面嘅反台 back ball 噶啦！屌你真係即係屌喂，講到依啲真係好撚踩界啊，大佬！而家屌你做乜？ 好危險啊！ 節目係咪先？即係分析嚟嘅啫，大佬。屌你老母！我operator即刻走撚開喎，唔敢推係咪先？即刻換撚咗第二個過嚟啊！屌你大佬，喂，你真係你去打定唔撚打先？唔撚打嘅就乖乖地， 係做新聞。 喂，乖乖地，屌你老母喺我，屌你老母必要時我咪後欄，屌你老母喺見你洗緊褲咪兜雙袋踢撚完你走咯，唔係點啫？咁你唯有做呢啲啊？喂，而唔係即係好撚老實，喂，嗰場仗。已經是完撚咗，我唔好話輸啊！完撚咗個場仗，喂，敵方掃蕩緊啊！你老母你成班撚要定期定個日子出嚟，屌你俾人 踢球出嚟俾人掃， 俾人掃蕩，好撚大鑊，好撚大鑊嘅一件事，你明唔明啊？即係屌你老母，唔係話笑你咩？你有冇 一陣人哋話你送頭論㗎啦？ 肯定係送頭依家， 唔係我唔係反對大家出嚟嘅，大家出嚟唱下歌嗰啲嘢，其實即係發覺我同你有啲唔同，我覺得唱下歌冇問題嘅，即係 OK。但係 你 唔係我係 你事實上唱歌俾人拉啊嘛。 說實話，我係唔撚忍心見到好多僆仔出嚟唱首歌俾人打撚爆頭，我係唔忍心見到僆仔或者啲好細個俾人撳撚咗落地，我係唔忍心見到啲本身佢都唔係諗住抗爭，著住短褲。街坊裝行落街又俾人拉撚咗， 大把啦！點解喂？點解即係我上次同阿台長講話，即係前線記者唔想做啫。喂，見撚到嗰啲真係屌，睇得多個人抑鬱嘅大佬。 係啊， 所以其實我成日覺得屌， 所以阿西西嗰啲長年累月對撚住嗰啲係咁拍，追撚住拍，即係佢屌你都真係好撚好撚厲害佢哋 心理質素 添。係啊， 佢哋嗰個心理質素。 即係我咁講啊，香港嘅記者去呢場運動之後，其實佢屌都拍即係接近到去戰地級嘅其實。 哦， 你話即係嗰個心理啊，心理去 戰地級。冇啊！你香喂，即係你去到結尾，你依。即係到病發結尾之後，喂，你係要真係正正式式有一場廣場運動，屌你老母，就真係烏克蘭嗰個革命軍領袖咁樣，屌你老母，你聽下十點鐘，你啊俾個時間我，係咪先？唔係俾個時間我，你俾個答覆我，係咪先？又唔撚係嘅，冇目標喎，屌你老母，係真係好撚老實喎。依家你嗰啲咩和你唱撚完又點啊？冇目標啊，呢啲大佬。 過期啊！ 我哋正正經經，我哋真係你香港，你係爭一場正正經經一鋪過，屌你老母！廣場運動出嚟，制憲又好，獨立宣言又好，屌你老母喺你警隊問責又好。 你就睇一樣嘢，好似星期六定星期六喺坑，星期六定星期日喺坑口啊，坑口嗰、那個。哇！其實我唔知啊，我都有齊咁多個 group 嗰啲咩 TG 啊嗰啲咁嘅嘢。其實我唔知會有咁嗰日係會有嗰度有唱歌嘅，和你 shock 嘅，我唔知喎。 太多啊嘛。 嗱，跟撚住咧， 點解？即係太撚過多啦嘛。 跟住裡面咧係記者多撚過人，跟住然後咧議員又多撚過人，即係出嚟唱嘅冇幾個咁樣。跟住裡面個場面就跟住一大扎黑警就嘈嚟嘈去咁樣。 咩咯？ 即係其實 乜撚嘢人？ 其實不如唔係，其實我真係覺得唱歌係冇問題，但係。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係俾某種，我唔知邊啲搞邊啲人搞，搞嗰陣咧玩緊交咗。 係啊，所以唔係你知道咧，我一路都係話覺得唱歌冇問題，但係經驗話俾我知就係有班咁嘅人會將佢玩緊交咧。你係永遠屌都唔好唱歌住，真係㗎。 喂，你唔 係呢個歷史俾我哋嘅教訓嚟。 你咪揀 由反高鐵到依家都開始已經係。 你咪揀個容易走啲地方嚟唱歌得唔得啊？你唔好揀商場咧，屌你 出街 唱 啦， 好唔好 啊？你冇得預告啊，大佬！我話記者到到場，你嗰個快閃失敗，呢啲邊撚度係快閃嚟嘅啫？你最撚慘依家咧，喂嗱，科技先進個吹雞能力咧，一定好撚咗嘅。你高登吹雞、連登吹雞、你 Facebook 吹雞好撚，即係嗰個效果好優，唔係一定多人出啦。你真回想一下，依家出嚟嘅人數同埋上年屌你乜七月八月九月比屌爭幾撚遠啦？你話仲話冇啊？啲民氣消耗咗嘅係會，明唔明先？咁好啦，喂你依家你話再搞係搞唔撚，冇可能嘅。屌你乜你仲係你係預告咗啲人去，總之記者到場你失敗咗啦，嗰啲快閃已經屌你黐線，你哋就係好撚驚，唔撚夠人出，又吹雞吹撚到，又懶係呆隱晦啊，又話會轉場啊乜乜乜，屌你老母，人哋屌你老母嗰啲睇撚曬你，屌你老母網上面嗰啲言論全部睇撚曬，收撚曬風收 撚曬，知你幾時幾 日嘅 Telegram 谷嗰啲一早插撚曬差佬喺度噶啦，屌講俾你聽。全部插撚曬旗喺度，我都話啦，我冇撚裝 Telegram 啦，我 WhatsApp 呢一個軟件我都係攞嚟開工用嘅咋，屌你老 母！同埋而家已經講緊係有啲咧，有啲已經有啲針放咗入去裏面， 好撚耐啦，針放咗， 針落去啊， 放撚咗，屌你兩屆立法會啦，屌你針放撚咗。 咁你話其實唔係我唔覺得場運動係啊，係咪而家咪即係你話真係話完咗啊？支持都話咩都 冇撚，完等下。 我係唔知點樣可以再激發翻大家出嚟㗎啦。 冇啊！如果你枕撚住依啲死唔斷氣和你都和你物嗰啲，一定唔會出嚟啊！點解？喂，你個個禮拜都有啲人唔撚會出嚟，大佬。所以我話嗰啲咩悼念活動，我唔係話嗰啲有啲義士嗰啲唔撚應該悼念啊，而係話屌你老母，你唔會每個月悼念一次。如果每個月悼念一次，屌你老母，一週年嗰個就唔值錢噶啦！屌你老母，明唔明啊？屌你老母，你個個月都悼念咁，使撚一週年紀念啊？日日啦，不如屌你老母，係咪先？即係我唔係話唔撚應該悼念，而係話屌你話有陣時啲民氣要嘈嘅，屌你老母真係唔撚攰啊，啱唔啱啊？ 唔係咁，但係而家就係問題有人唔想佢繼續煲落去啊嘛，就屌為咗個三十五， 喂嚇，好撚老實，成個運動有冇出面目冇出個面目嘅，亦都有啲係頭面人不出過嚟嘅，你睇下。 得頭面人物是得益的，就屌你大佬，是不是 先？是啊，你其他人咩？有你冇講得益？ 捐款，喂我。 即係其他人有啲咩得著？ 係啊，喂係有啲 KOL， 喂有啲 KOL 嘅 rating 多咗，咁可能係嘛？可能收入多咗。喂，真係喺前面打嗰班，除撚咗會有啲屌救濟啊，屌有啲光環之外啊，屌你仲有啲乜撚嘢？ 喂，其實有嗱咁講嘅，出嚟喺前面打嗰班咧，其實好撚慘。 啊、 即係我哋自己訪問過有啲啦，即係要搞到即係離開屋企啊，俾屋企人趕走啊，諸如此類。喂，嗰啲我哋都係屌好可憐嘅、啊、即係如果係即係我哋能夠可以幫到佢啲咩，我哋都好盡力去幫嘅。 係、啊啊，所以你嗰個可能會睇到，喂，我發覺佬喺本土最前線經緊常，我都似屌個前線唔撚係大佬，我淨係等啲前線唔撚抵啊，大佬。 係啊，即係、啊、即係次次就係、是、好話唔好聽，我第喺。去年的十唔知九月定十月，我親口兜口兜面屌撚屌撚緊一屌過一個出嚟參選嘅議想參選嘅議員，嗰時未宣布啦，想參選嘅議員，佢同我講血債票償，佢一講呢個字我屌你啦！ 血債票償好撚耐咯，呢家佢邊個講唔 記得咗？佢話喂，即係喂，我覺得咁講係我唔理你選乜春嘢呢啲。即係我當然你係泛民嘅，我係支持啦。即係民主派嘅，我當然支持。我哋搞民主嘅咁樣，但問題你講出嚟就好撚肉酸嘅，明唔明？好肉酸嘅。 所以咧，文龍哥，我真係好撚早。我成日講啲嘢咧，因為我可能即係講個方法講得唔好，冇乜人理。喂，我喺六月九號上呢六月九號運動未正式激化之前咧，我已經講咧，打後嘅你民主抗爭運動咧，一定係同選舉切割噶。 係啊， 一定係要冇頭面人物，冇忽街吃嘅抗爭運動嚟嘅。 抗爭初期咪就係咁咯， 咪你都咪攞去 出抗爭初期 就係咁啦。係啊， 黃之峰啱啱出翻嚟嘅時候， 就俾人屌啦，係啦，嗰兩句俾人屌。 而家啲人又當佢神飲拜啦， 最撚咗 屌之峰 講兩句俾人屌嗰時，喂，有撚人理黃之峰啊？嗰陣時 咯， 六屌喂。六月七八嗰陣時候，啱啱阿黃婆婆，我原來仲未做記者正，即係仲未正式係癲狗記者嗰時候，我又要拍片噶嘛，有撚人拍，我影得完先知，咦，原來我頭先影咗黃之峰喎，屌你老咁樣樣咯，大佬， 哇，好撚老實嘅，真係可話嘅嚇。抗爭運動越成功咧，黃之峰嘅地位一定越低嘅。黃之峰嗰啲人嘅地位越高咧，抗爭就玩撚完啦。 係啦， 係啦， 哇！呢、這個 好正常嘅啫。 上等號啦， 所以唔使講話咩改革又好，革命又好，甚至 所以好尷尬嘅。依家咧，啲人咧會覺得我係黃絲咧，即係譬如係 覺得你熱狗添， 屌你覺得我係熱狗添，你老母就啊！所以我都好撚慘，都邊點屌唔屌熱狗？屌你老母係咪先？即係我又唔撚想屌。喂，即係我講翻黃絲個問題。好啦，多人覺得我係黃絲咁，譬如網上面有人揾，喂，想揾某個行業嘅人咁樣，咁啊點點點，跟住啊咁啊，跟住 tap 我個名，咁最慘咧，人哋嘅問題就係、是、我想揾黃絲嘅教車師傅，係，咁屌，其實我唔撚係黃絲嚟噶嘛，屌我長年累月屌柒黃絲噶嘛，只不過依家係分緊咗兩邊，喂，親政府嘅就藍。同政府唔妥嘅就黃啫嘛，咁如果喂正式嚟講，喂我唔撚算係黃絲，我只不過係反政府嘅一個人啫，你可以當我反政府嗱，我唔介意話屌我係反政府主持啊，或者即係我情願你諗個新嘅 terms 先。咁啊嗱咁講嘅，有啲人就好簡單嘅啫，即係佢又唔複雜嘅，佢就得兩種顏色，黃色同埋藍。咁其實你點畫都畫唔到落去藍嗰邊嘅，咁個歸分你係 你啱啱講緊你嗰條僆仔同嗰個立法會議想即係依家有識聲稱啊，水立方議員個嗰個叫我哋就唔好幫手衝，嗰啲咪就係典型嘅黃絲抽後腿嗰個情況咯。 咁但係我即係其實可以有好，其實有好多隻唔同嘅諗法噶嘛。 最撚荒謬，早排喺 Facebook 有條插頭同我講話我。屌你個黃絲啊！我哋屌你還想出嚟，大佬黃絲打係2014年呢個泛民為首，屌你嗰個民 黃絲打啊！ 民陣黃絲打行動嗰陣時出嚟噶嘛，為首嗰啲咪全撚部都係長毛啊！ 屌你之後大台，喂之後啲乜嘢大台咪就係黃師帶佢哋嗰班咯，屌你！所以佢哋話喂，我哋只不過今次運動原諒咗黃師帶咁解嘅啫，大佬。即係依一個我就尷尬少少啦，即係所以你會覺得哇搞撚錯你自己係黃師，喂方便區分我哋先叫撚咗做黃師。 喂，同埋我覺得有個字喎，點解不分國不國籍咧？嗱，唔係當然我係好認同嘅，但係嗰個不分化， 不分化嘛， 不分化呢個字我係好認同的， 濫用咗。 但係問題咧係，你問題係一紮咧好撚中意分化人嘅人咧，就話人哋唔好不分化。 或者調翻轉嚟講， 屌你最撚有問題就呢樣嘢啦。 成日喺度屌人哋咧，話好似屌自己，你咪又喺屌緊自己啊？ 或者調翻轉嚟講，你哋太中意將出嚟抗爭嗰班人分種類啦，屌你嗰度又運輸組，嗰度又成嗰度又有民宣組。屌你出嚟就出嚟啦！屌你啦，你分咁多， 唔係同佢話，喂你成屌你又叫人哋咩立法會叫人哋冇撚投票啊乜乜乜，即係包括法國佬成日講話冇撚投票噶啦，係咪先？喂，冇鳩完唔撚投票咁樣？ 唔係，我係淨係話嗱，喂我嗱， 可能投東南左邊， 杯葛所有屌你老母，現時香港嘅所有選舉，我覺得要 俾嗱我咁睇嘅，我又唔 我唔 係我而家我又唔係咁我而家唔係咁快話決定呢樣嘢嘅。喂，你而家都唔係。而家都未有嗰個名單出嚟，係咩人俾我揀？我屌你！喂咁講，我名單都未有，你就逼鳩我出嚟投，你乜撚嘢民主啊？ 係啊， 係咪先？喂，你最得閒到你俾我揀嗰扎人啊！我見到啊呢扎 OK 喎，揀得落手喎，或者某幾好喎。喂， 民主就係有選擇權啊嘛。 喂，跟住然後我而家都未有嘅時候，喂話唔定我哋今日啊本土最前線，今日我哋就話叫話唔好投票啫。喂，到個時候整咗一兩個，喂，好肯得嘅，我同你屌唔支持唔得嘅，我大大力幫佢拉票啦，係咪啊？ 我話唔定曼德拉翻山過嚟選咁樣，係啊，曼德拉， 或者整個宋教人出嚟啊，大佬。 喂，但係而家問題 係，所以文哥，我嗰個方法，現階段呢一個一定係杯葛嘅。 喂，現階段你見到。你見到佢哋會走去選功能組別已經好撚猛啦，你明白？跟住然後現階段你見到民主黨嘅初選出嚟嗰啲，屌你黃碧雲嗰啲，喂嗰啲你已經九龍西你點投得落咧？ 喂，同埋有啲咧成日咧有啲人話屌話，哦呢、這個叫人唔好投票，喂。我投與唔投咧係我嘅自由，所以先叫民主啊嘛！屌，逼鳩我去投嘅，北韓啊一定要投嘅，啲黐撚線嘅真係。 唔係，即係我都咁講，你俾人俾咗我哋揀先啦。 係啦， 揀咗我睇下 O 唔 OK 咯？喂，真係到時候唔 OK 嘅，選撚翻班人入去都係咁嘅，同而家咁嘅樣嘅。喂，咁我喂我好撚難投嘅喎。 係啊， 你話你哋又叫我含淚啊？我含唔到嘅嗱，我呢啲 太多啦，呢啲所以就睇翻咁啊，5月27日。咁就即係預告一下啦，5月27日就六四啦。咁又嗰個都個限聚令又多咗啦。咁屌我老實，即係咧，即係我再講限聚令對比你哋出嚟集會結黨或唔係結即集結嚇，係咪先嘅嗰個影響？屌你有呢個膽量問題啫。即係我打個比喻啊，嗰陣時屌你我個 friend 喺大排檔煲煙。食煙，咁我話食得嘅咩？然後佢話：屌你大喺大排檔食唔食得煙係膽量問題嚟嘅啫，你夠膽食咯？即係我睇會睇到到時個指標究竟屌你喂你哋香港人係咪真係諗緊住即係同個政府有冇決心先啦？所以你喂六四七一六九 六一二 七二一六一二喂一週年嗰啲又見真章啊！咁我嘅估計啦， 你覺得六月九有啲咩事發生？ 我覺得一定會有人出嚟，但係就唔 出嚟唱榮光咯。 唔多，然後就俾人濕撚到，屌你咯！一定係俾人射到濕撚曬個嗰 最多咪嗰啲商場和氣先。 冇啊！依家喂，即係奧花温都係 奧花温少少啦。 喂，依家係得翻叮一聲爆發，屌你老出嚟一大堆人出嚟，今晚死撚個咁嘅情況， 你要有啲咩事先可以爆發到咧？ 咪咯， 冇嘅，即係唔會有啲咩事。你話屌你而家説實話，我覺得係有人啊，有班人咧，可能想屌你，想一啲出嚟抗爭嘅手，或者出嚟抗議嘅手足死嘅。 嚇！ 屌冇死人就爆發唔到。 嚇！ 佢想死人，我覺得。屌我即係我唔希望見到呢啲咁嘅局面啦！屌我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即係又係人血饅頭血祭票上嗰個原理，即係你 我醒咗啦，其實進步咗，佢唔肯講出嚟啦，兵。 係啦， 一年前佢講嘅，對緊住我講啊，我就即時走個屌鳩佢啦，兵。 咁 但係而家唔講係醒咗啫嘛。 嗯，清楚咁就 我多謝文龍哥先，喂，都會多啲上嚟啊！ 喂，好啊，好啊， 咁啊，喂，霸，喂，預告下霸霸行嗰度都可能揾你講講啦，韓阿韓國瑜嗰度。 好啊，六月六號，其實我覺得六月六號霸嘅，咁啊，咁啊，六月六號就星期四，唔知星期六定星期日嚟。咁我哋之後嗰個禮拜講啦， 冇乜所謂啊！ 即係咪而家 你唔講台灣嘢都可以上嚟呢度噶，多啲嚟 啊 正啊！ 唔係我再唔我唔再上，我唔即係我唔上下嚟咧，啲心理平衡揾多次咗咧，谷埋一黐線 嘅。你天天南嗰邊都有啦。爆下噶嘛，天天南嗰邊。 屌，嗰陣時同你哋爆係會爽啲。 喂，咁好啊，我多啲揾你好啊。 好， 咁啊，多謝曬先。咁啊，多謝喂，記得交月費咁啊。咁啊，多謝曬收收檔先，拜拜。 拜拜。